在太阳节之际，驻朝各国外交及各国际组织代表、武官、外国政党代表团、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第19届金日成花节参加者庆祝太阳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庆祝太阳节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祝贺团、海外好友家属等外国客人和海外同胞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另外，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和支部成员同一天瞻仰锦绣山太阳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